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0集，陆兆颖懵逼，冉姐出手。杨飞越说声音越小，陆兆颖本来还在问杨飞的事情，听到杨飞说的话，后面的声音卡住，张了张嘴，他是觉得自己刚刚有些幻听。 啊，杨神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秦小然怎么能带你打？他 战队的人不是说换就换的，首发人员下场只能替补上，没有在官方登记过报过名的，不是战队正式成员的，不能随意就上去打。 他能，他的名单教练一直有交上去。 一边站着的易继明突然开口，房间里的其他人再次听了一遍，终于陷入寂静。人不多，除了秦冉一行人，就只剩下易继明、杨飞，还有昨天才成为首发成员的小鱼。小鱼看着秦冉，脑海中一下子就想起了昨晚在教练桌子上的那张照片，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，但却能让人找到一种熟悉感，比在那张照片中看到的多了一分冷，少了一分桀骜。他一下子就猜出来，这是那个占了阳神 C 位的人。陆兆颖一向不知道什么叫五雷轰顶的人，之前他知晓秦冉跟顾惜池认识，也没有现在这样，脑袋有些嗡嗡的，似乎有一万只蜜蜂在同时飞舞。他看着秦冉，有一种这世界在开什么玩笑，他疯了，秦小冉是 OST 战队的成员。 木啊， 陆兆颖面无表情地转头看了一眼程木，喃喃开口，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 他一开口，程木也惊醒过来，有些梦幻的，挺艰难的看向陆兆颖， 好像是说秦小姐是 OST 战队的队员哦。 陆兆颖点点头，大脑已经失去指挥的能力，头顶凭空炸响了一个惊雷。虽然他早就知道杨飞跟秦冉认识，看起来好像还很熟，杨飞看在秦冉的面子上都能加他，可是陆兆颖真的以为两人是在游戏中认识的，秦冉游戏辅助牌打的是真的很好。他觉得杨飞是看中了秦冉的潜力，可现在杨飞跟易继明给他来了一句什么？秦冉是 OST 战队的一员，这又是什么玄幻事件啊？ OST 战队的名单上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秦冉？他是里面的哪个呢？陆兆颖觉得应该他之前笑江冬夜又隐瞒着他，看热闹看得太开心，上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才安排了这件事。 俊爷， 他看向程俊，悠悠地开口，比起其他人，程俊要显得淡定一点，他没有理会陆兆颖，只是微微眯了眼看着秦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秦冉没说话，也没有回杨飞，低头拿出手机给顾惜池打了个电话。我这里有个朋友。秦冉看了一眼杨飞，快速地开口，声音无波无澜，听不出喜怒，被人下了药，去医院可能会留下后遗症，需要送到你那儿去。手机那头的顾惜池正一边拿着手机，一边用手接打印出来的文件，闻言点点头道， 行，不过我这边研究不能停，不能去接他，你让人送他过来。 江冬夜在实验室无所事事，顾惜池什么都不让他动。听到这句话，原本温吞地看着细胞活动的他精神一振。 哎，顾哥，这种小事怎么能让你动手呢？我来。 他伸手接过顾惜池手中的电话。 哎，秦小姐，你们是在体育馆吗？哦，好，等我40分钟。 说完之后，就把手机又扔给了顾惜池，拿起挂在旁边的外套，走到门边， 说， 我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后回来。 雷厉风行的，顾西池都找不到时间说话。给顾西池打完电话，秦冉又问了程军一些杨飞的问题。 送到医院那不好说，下药的人挺恨他的。 杨飞外表症状比较明显，一般受过药物刺激，细胞载体接受能力或许会受到反应，送到普通医院会出现问题的概率相当大。程俊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杨飞现在身体的应激程度。 不过到顾西池呢，基本不用担心。 在医学组织专门研究细胞病毒，吸收了无数教授的经验跟知识的天才型选手，要是这个都治不好，陈俊可能会把顾西池打包送回医学组织那老头呢。那就好。秦冉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偏头看杨飞身边的两个医生。谢谢二位，接下来我们有些话要说。两个医生是 OST 战队的随队医生，听到秦冉的话，有些犹疑地看了杨飞一眼。杨飞朝他们点了点头，他们两个才出去。 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程俊抬腿踢了一个凳子到秦冉身边，秦冉就随意坐下来问杨飞。 不知道，早上到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下午手就有些麻，我以为是我昨晚训练太多了，可手越来越麻，直至全身都出现了反应，我以为是我身体本身出现了问题。 杨飞拧眉，若不是程俊解释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被人下药了。杨飞眸色微沉。有怀疑人血吗？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半眯着眼。 WAT 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人？他想起了那天晚上在赛场表现得有失职业水准的选手。一边的小鱼闻言立马弱弱地举手。 那个严教练让他下场，临时换了我做首发成员。昨天晚上他靠我跟杨神的眼神时贼可怕。 想了想，小鱼不寒而栗。杨飞没有开口。秦冉点点头，语气风轻云淡。打完比赛再清理门户。门外教练敲了敲门，这是一个单独的休息室，是云光财团每次在现场给杨飞单独开辟出来的，空间有限。教练满脸愁容地进来，看到休息室的一堆人懵了一下。程俊靠在秦冉身边的墙上，他这个人不声不响的，气势却很强。他身边的秦冉就不用说了。教练的目光转到秦冉身上，又顿了顿。上回杨飞去学校给秦冉送票的时候，他见过秦冉，那时候他对秦冉的身份就有了一些猜测。此时在这儿看到秦冉，又看看杨飞，他原本忧虑的心忽然又有些平静了。想起每次交上去的名单上总会多出一个的名字，以前他不太了解，现在他一直急躁不已的心忽然安定下来。 教练，你去找烟了。 杨飞看向教练，教练收回自己看秦冉的目光。 没有，我准备想来问问你的情况，刚刚问了两位医生，你需要去医院，我打算跟你说一声，然后让烟上场。 杨飞没有回答，只是看向秦冉。 秦晨，你带我出场吧，因他是定时炸弹。 杨飞不信他。程俊兜里的手机响了，是江冬夜的电话，他按了一下接通键，立马接起。 到了，行，马上出来。 跟江冬夜说了两句，程俊就站起来。他今天依旧是穿着一身黑色的长风衣，扣子没有扣，整个人看起来懒散间又多了莫名的冷肃。他看了秦冉一眼， 找个人把他送出去，江冬夜的车在出口等着，车牌尾号686。 杨飞是还能站起来的，他戴上了口罩跟鸭舌帽。 你这是去哪？ 教练看杨飞站起来扶了他一把。 秦晨的一个朋友那儿做检查。 杨飞戴好了口罩，又看向小鱼。 小鱼，你送我出去。教练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安排。 听到是秦冉的朋友，教练神色一肃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是上一任教练走后才进来的，不知道前任队员，但作为教练，他知道秦冉的存在，也知道秦冉的身份。他跟小鱼把杨飞送出去，秦冉跟程俊都在休息室没动。程俊换了个姿势，靠在秦冉左边的桌子上，低头挑眉笑。 秦冉，什么时候加入战队的？ 声音有些压低，但听得出来又有些隐秘的笑。秦冉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听到程俊的话，他清醒过来，顿了一下，没敢看程俊，只是咳了一声。你马上就会知道的。马上就会知道他什么时候加入的战队。听到这句话，程俊眯了眯眼。教练跟小鱼去送了杨飞出去后就进来了。8:20，第一场比赛已经开始在选卡牌。等他们比完，中场休息10分钟就到了 OST 战队上场。整个休息室的人，包括陆兆颖，都还没有回过神来。啊，除了程俊，没有其他人敢说话，几乎全都看向秦冉的方向。秦冉手支着下巴，低眉思索着，好半晌才抬了抬头看向教练。那个，我的队服有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